好，欢迎嚟到《恶他双周报》。系咗一个礼拜，今个礼拜就系一大堆星，日本就一大堆星优料，有不幸嘅，有唔系太好嘅，亦都有啲幸福好嘅。讲一讲一单最重要 先讲我哋乜水先咯，成日都话打到末日幽灵 啊，孙伯父， 成日唔记得自己， 成日唔记得自己我介绍俾人夹啦已经。 好啦，嗱，讲咗单啱啱新鲜滚热辣嘅星优石重云星就因为食到癌离世。 就你讲开名咧，其实大家未必好清楚系边个。 最 多人熟咧，应该就两个，一个就Pokemon 大木博士， 系啦。 另一个咧就系撒旦先生， 仲有 猪嗰、那个 系啦，仲有JoJo 里面老嘅Joseph， 即系佢就咁啊，专配啲专配啲阿叔啊老嘢啊，比较年纪大。所以我一路其實咧，佢而家佢咁樣過身啦，實話佢幾歲啊？ 六十八， 虛齡六十八，即係佢因為佢死會連埋佢死嗰一年噶嘛，佢其實細六十七嘅，不過就算最終總之佢又享年六十八歲咁樣嚇，原來佢都六十八歲嘅， 好後生啊！ 我一路都以為佢唔止呢個數嘅，我覺得佢應該係七十零八十， 因為 仲係現役嚟嘅仲 要，唔係印象中就係、是。佢系应该老过阿神谷明嗰批，但系要真系 哇！但系你明白喺我当年就已经讲紧佢系老饼嚟噶啦。 佢系因为佢配咗啲阿叔角，所以印象中就系佢系其实佢系好多老。佢哋话古川登志夫啊、神谷明嗰啲系老，但系原来佢仲后生。即系话啦，即系简单就系类似例子，咪三日健太咯。佢三十几岁，佢当年配濑户花嘅时候好后生，廿几卅岁嘅啫嘛。但系嗰时佢配阿叔啦，即系几意外嘅。甚至可以突然添，因為據松本利香港話，早兩個佢有兩個星期前，佢用同阿松本利香港話，我入醫院檢查一下，所以呢兩個禮拜幫我頂一頂檔啦。結果咁就去咗。松本利即係因為好多聲音係完全唔知係唔係啊嘛？我兩三星期前仲同你一齊錄音嘅啫，即係話遊牧壁啊、松本利香嗰幾個都係嚇到係唔知講咩啊！ 我覺得係佢收得埋咯，佢本人收得埋，咁就點講？因為其實咧，講緊cancer 末期，雖然個時間就好好計嘅，但係如果你點講啊，真係由你行得走得，去到你要過身嗰個時間，其實係可以係幾日之內嘅事嚟嘅啫。咁其實有時真係難，其實幾難講嘅有時。因為講緊其實 cancer 末期咧，你講緊係點講啊？你個身體個免疫力已經好弱，可以係一啲好少正常根本唔會 care 佢嘅病就跌埋一齊，跟住你就可以收工噶啦。咁佢咁樣可以入院，可能係純粹就當初以為傷風感冒，即係可能真係咁小事嘅咋。咁以為冇嘢咁啊，傷風感冒咪睇醫生咯。即係諗住係咁嘅情況，咁但係一跌埋你本身個抵抗力已經低下嘅情況下，就真係會好容易咁樣出事嘅。咁同埋佢應該係前面人點講啊？收得夠埋咯，因為其實你 cancer 好痛啊，好容易發現嘅。其實你外人係好點講啊？你尤其是要做嘢嗰陣時咧，佢仲慘到係咩咧？你雖然係有少少分開啦，但係你講嘢聲帶。同個食道其實好近嘅啫，其實應該係會痛。 即係佢仲可以忍到兩個禮拜之前入醫院，係直接十三號朝頭早佢個事務所先宣布，所以大家係完全係， 而且仲要係冇人發現。 冇人發現嗰個，因為佢同佢合作嘅同事啊，即係 Pokemon 嗰班就從本地鄉嘅，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啊。 即係所以咪話佢收得夠埋咯。 系乌晒就系、是、完全系，当时最嗰日，我睇咗我因为我十二点钟我喺做紧嘢时，一睇到啲 news 一睇咗石重云星死去喎，吓、啊，系真系完全同系震惊嗰只啊，即系情况系接又情况系类似旧年学港尾嗰种啊，系突然间就是。你之前嗰日，大家仲喺个好地地、好地地嗰只， 有少少唔同。我讲俾佢度咧，佢真系点讲啊？真系急嘅， 急， 梗系急病去嘅。但系 cancer 系唔会急嘅，cancer 死系， 但系佢忍得好啊嘛。但系嗰种突如其来啊， 所以咪话佢收得够埋咯。 系咯，因为两个礼拜之前最紧就系阿同本地香就话啦，石总话我入医院检查一下，你帮我等呢两个礼拜啦。咁样佢讲嘅，即系大家谂住， 其实我觉得佢。 佢可能佢當事人都唔知道係真係咩嘅。我啱啱講佢，可能佢真係覺得係小病嘅。 即係嗰下啲藥真係控制唔到，跟住之後就即刻急轉直落嚟，咁冇機會通知出邊人，咁佢即刻就走。 所以其實而家嗱，唔好講啲比較現實啲問題就係、是。佢而家接咗个 job 里面，其实一大角色啦，因为佢而家真系属于好典型嗰种叫急势嘅、嗯。最典型就系、是、Pokemon 嗰度点算咧？仲有银鹰传里面嘅新银鹰传啊，佢梅尔加茨又点算咧？因为梅尔加茨仲好多戏嘅，我而家佢一大堆戏，我而家唔知有头痕啦。因为石冢云星咁嘅 level 咧，好难揾人替嘅角色嘅。 咁、我觉得嗱，唔系讲人，我讲角色。大木博士嘅話咧，就要替就相對就冇咁高難度嘅，有即係有人做得到佢嘅位，你接唔接受就另一回事啦。即係撒旦都應該唔係問題嘅，咁但係其他就咁銀鷹嗰邊就麻煩啲，即係咁即係你睇佢點咯。 因為銀鷹之後你仲會有劇場版嗰啲噶嘛，你仲需要係有依個角色係出現嘅機會。 啱啱噏三套都係仲係做緊，現在進行 仲未計啲，我噏唔出舉名嘅啫喎。依家先，所以其實唔計啲即係相叫即係相同埋，因為相比講學講美，佢當時離開嗰時，佢實際上佢現即係動畫方面其實即係一兩套啫嘛，特別啱慢慢啫嘛。同埋龍龍珠兩套啫嘛，其他啲水於旁白嗰啲就比較好簡單啦，嗰啲就。 不過我諗啦，我估嘅就係呢個真係靠估嘅啫。我相信呢、這個經理人公司應該神早知嘅啦，因為傾曬呢啲嘢冇得呃噶嘛。我諗佢哋可能已經心中有咗 plan B 嘅啦，咁就應該我相信應該唔會太大問題嘅，應該啦。我断估嘅咋啦，老实讲，佢管理公司到底系咪而家先知道，我都唔清楚。虽然我认为应该神早知嘅， 唔会唔知嘅，因为呢件事冇。 所以我估佢哋应该神早已经系谂定，即系未必一定稳定嘅，可能已经谂好咗要揾啲咩人，大概要揾啲咩人去顶佢边个位噶啦。我断估系话一个合格嘅经理人公司应该系咁啦，咁所以应该就唔会太大问题嘅，咁啊。 咁好啦，咁 用我咁我插一个，但系都系过身的咁啊！呢个虽然咧就系香，今次系香港的呢个阿松啊，可能有人识另一个阿松，应该系名气响啲一个阿松，咁喺美国洛杉矶心脏区结过身，享年就85岁啦。 哦，咁就真系算系咁啦。 我细个我细个就睇佢已经系睇佢啲嘢啦。虽然啦，大个就冇睇，但佢大家都系觉得佢点讲啊？阿松同呢个话同阿严义敬系咪应该读严嗰个字？好似读姓先，我唔是但啦吓。总之大家知道嘅系，其实系两个人嚟嘅。唔系物理上系同一个人，但系你见佢用两个名嘅话咧，系差好远嘅。大部分都講緊呢個佢用嚴已經個名做，即係佢用本名出嗰啲咧嘅漫畫咧，就點講啊？辛辣好多嘅，即係點講啊？諷刺時事。而家雖然而家都幾老啊，阿馬龍啊，佢哋咧，即係嗰啲專子啊嗰啲咧，都唔夠佢咁嚟，都唔係佢個命嚟嘅。如果講呢個時事諷刺啊嗰啲嘢。即係，但係佢後期就點講啊，變嗰啲又唔可以叫正能量嘅，點講啊？比較看破世情咁樣， 年紀大咗或者 淡薄咗啲啦嚇，咁樣 收火啦，即係咁就係收火咯。即係小年紀改變咗之後， 水墨畫為主嘅啦，咁就雖然佢都其實我都好多年冇見過嗰啲嘢啦。即係唔計啲人哋攞佢啲畫攞嚟又係印啲杯杯碟碟啊嗰類，唔計嗰啲即係新作啊，我都好多年冇印象。嗱，可能有出我唔知咋，我純粹我自己唔係好覺，因為我都係當年細個睇佢嘅啫，大個冇睇到。咁啊，有咁啊，叫做睇一睇啦，有位老前輩。 好啦，咁啊，講下啲唔係太好嘅消息啦。咁就上一集我講完山野唯一同阿田中李惠花又離婚啦，定阿山野唯一你今次就係石井 Margo 同埋下本温子離婚。咁咧石井 Margo 我唔係因為我石井 Margo 好似邊套咧？我記得好似係之前配之前嗰套啊先，英雄英好配英雄英好似配英雄英雄時代嗰個配過嘅，跟住下本温子最簡單就係光美。第二代光美其中一個女主角，因為唔出名啦，因為我唔係阿趙家敏，我唔熟啦。咁咧就宣布離婚， 其實聲優界應該講日本咧離婚離合就好常見嘅，幾月突然間結婚嘅，一年半載又離婚。咁喺聲優界都唔少嘅聲優界離婚，即係未去到好似阿新葉偉咁離譜，連續兩次就兩次都係同聲優仲係好有名女聲優結婚又離婚。咁就相嚟講咧就冇咁誇張嘅，都有少少意外嘅都係，因為佢兩個又未知話好紅嗰只啦。嗯、即系识佢又唔系好 红。咁、呢一 pair 咧，就其实我都记得当年，其实都当唔系好当年嘅，因为佢哋系一六年头结婚 嘅，系啦，冇几耐啫嘛， 守埋两年多少 少。因为因为啲光美咪成日都攞去同话夏本温子同夏本温子同阿船积光两个假扮合多同佢一齐嘅。我成日即系我成日都开吐槽，话佢两个结咗婚之后，佢两个呢类百合组合，成日喺 Twitter 放闪， 即系啲好认真做营业百合。 都唔算，之前都唔算营业百合噶啦，去到系纯粹就系直情唔知好似阿全职哥生个女之后话，阿本温子话我两个一齐养育佢咁滞啦，去到系成系放闪放到大家就哇唔使咁尽啊，去到就估唔到就吓两离婚啊，吓、啊。唔系即系唔好讲，即系离婚啲冇得当开玩笑啦。但系真系好难谂到你呢样嘢嘅。好啦，咁你一单就结婚嘅，即系赤旗仙下喺佢生日嗰日宣布结婚。 即系虽然系保宣布啦吓，即系咁啊。 但系啊，女星优咧，你结咗婚嘅话咧，尽早宣布好嘅，唔系个肚摸咁大嘅话咧，你都好麻烦嘅会。除非有本事生嗰只先话俾你知结咗婚，有啲星优做到嘅，但赤旗仙下本身其實而家仲係算係幾當紅嘅，即係動畫界仲幾旺嘅聲優。你結咗婚，你如果你唔打算，除非唔打算生仔，唔係話早啲宣布安全啲嘅，無謂啦，無謂自己揦屎上身啦嗰度。 咁其實冇乜所謂。 唔係好尷尬咯，你多咗咁大個肚，你同人解釋嘅時候會好麻煩咯。但係早啲解釋講，我結婚嘅，反正聲優界冇所謂啦。 即系佢都佢都咁上下年纪，系时候要结婚噶。 三十岁喺日本，三 十一岁 喺日本三十岁，如果再唔结婚嘅话咧，有你身边人就催你噶啦。 系好大压力下嘅。 即系其实你咁多年，即系你一嚟你已经唔系处一线啦。第二，其实大家都即系大家接受咗你嘅时候，你都冇需要话收收埋埋啦。 即系如果入用埋一，就应该 贵啦。性优界大家其实边个结婚，大家都冇所谓。 唔系应该讲就系、是。在日本女性来讲呢 ,30 至35岁这个是最高峰期的，被催结婚。你捱过这个所谓叫做地獄这个难关的话呢，即是就不再理你是结不结婚的了。之后就有几个声优就是，你未结婚的原来。即是他去 看人啦，看情况啦，咁有啲亚历山大依然是继续亚历山大的。 冇上啦，冇再抽佢水啦。 即系有几个人， 我冇打算开名啊。 即系有几个人，其实大家一讲咧，就已经系病紧啲贱过去噶啦。 但有啲系叫做已经，即系有演员阿石田百合子咧，大家觉得佢就系、是、算啦。阿百合子小姐，你我但系全职嗰啲就系你同啲猫过世啦。 即系好简单啲，咁其实反正佢结婚又唔关你事。佢唔会影响到你嘅。 咁你知道有啲人系好 care 噶嘛？有啲狂，有啲人啦，好 care 呢啲咁嘅嘢噶嘛？ 算啦，有啲真系即系咁讲啦，就系挨过即系三岁至三五岁呢个系高难关嚟嘅。要结婚咧，就要三岁之前结婚。唔系嘅话，三岁三五岁嗰时候咧，就日啲 fans 啊、啲朋友啊、啲业界人士就啰嗦你噶啦。 咁啊。 好啦，讲完呢单就讲啲其他地区嘅事务啦。 即系呢个国际新闻时间，呢、這个邻国地区事务， 又 即系国际新闻啦。因为呢个台湾嘅系我嘅立场咧，系国际新闻啦。OK， 你觉得要系国内新闻你嘅事啊？ 即系我哋嘅事，我哋又净系讲日本。 随便出国际新闻咁讲，既然讲台湾就讲下啦。因为而家台湾嘅 FGO 咧就开始咗传说，开始咗佢嘅行例嘅所魔神柱大屠杀。 系 咁啊。咁咧，为台湾营运为咗搞旺财咧，就真实版嘅魔神柱摆喺台北度做宣传， 摆喺市政府嗰边。 系啊， 系摆咗几支嘅，喺唔同地方咁啊，嗰日放咗几支喺度， 一睇好似成支巨型雪糕，成支巨型雪糕咁样放喺。 咁咧， 即系大家系见到，即系最先系夜晚嘅时候咧，见到阿巴拉巴托士嗰个喺架火车运紧过去， 跟住大家就会话：快放阿巴拉巴托士啊！ 好似同咧系七十一定系定系全家，唔记得边同边间超商系有合作，有间主题的。跟住就係我 friend 去咗，跟住就話聽係基本上你大家望到都係一睇就知係邊件係宅㗎啦，望落去就係知，即係舉起相機嗰啲全部都係宅。係，即正常一間正常一間便利店，你唔會舉起， 冇所謂啦， 唔會舉相機啊嘛。即係大家即係好容易相應，即係咁啊玩一啲咁嘅嘢啦嚇。咁好難得地海外有得玩呢類嘢，老實 講。特登揾埋學江中去台北做宣傳啦。就認咗阿學阿學江聰，仲特登玩喺 Water 玩啲 Stella 添，影咗張相。 即係真係玩，即係冇估到，其實啲冇估到佢。 冇估到所羅門大屠殺嘅事件，唔係係 Water 大屠殺事件，佢做咁大宣傳咯。 哦、 啊，因為當初日本都冇玩過宣傳。 應該唔玩個事件要宣傳，係講緊而家佢想再做大啲，去做埋其他。做埋其他地方去， 同埋一樣就係當初日本係冇人諗過嗰1800萬摩神住大陸曬咁悲壯啊嘛，咁大家知道而家台嚟玩呢招，啲人咪瘋狂劏咯，而家台灣台 即係據聞阿蘑菇係有寫過呢個萬一佢哋冇俾人屠殺曬嘅劇本嘅，據說， 但係但結果就蘑菇嘅計劃啊嘛，佢第二朝瞓醒咗，嚇你乜人類惡殺得曬啊？佢諗住朝頭早瞓醒先再嚟過。 即系咁咧，變相令咗今次嘅魔神柱大屠殺事件成為咗即係近個 FGO 玩家係近咯。咁呢邊嘅營運都即係好快識得吸收咗嚟玩玩。 所以其實台灣營運最初大家估台灣營運唔掂，結果係以我哋佢幾落力做嘢㗎。係 啊， 其實咪蘇寧咯，應該台灣應該係蘇寧啦。Sony 嗰邊啊嘛， 唔知有幾好當初唔知好似唔記得當初係邊間台灣， 我鬧得 好緊要嗰間啊。 蘭塔啊嘛，蘭塔啊智俊， 智俊啊係啊，但係估唔到智俊係做佢嗱喺報紙度賣頭條，揾學妹做頭條，做頭條做宣傳，跟住101登又做宣傳，跟住魔神柱係好落啊，好落本今次係大家意外地估唔到呢個做得咁掂㗎，估唔到。 咁啊，仲有一单都仲系台湾新闻嘅，咁就系斯德 T， 不过唔系斯德 T 本身，因为理论上系外围嘅呢个，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呢个台湾嚟紧将会有呢个好似九个公投，我唔记得几多个公投啦 ，N 个公投黐埋一齐，同佢个选举系并埋一齐，系有一扎呢个公投嘅。咁時代力量其中一個叫做咩啊？好似唔係主席嚟嘅，但係時代力量嘅黃國昌就嘅搞呢個公投嘅點啊聯署，咁啊做宣傳。咁佢之前咧就找蘇真漢子啦，之前就講過話要喺 CWT 入邊 cosplay 角色去找數啦叫做。結果佢係最後根據投票咧就 cosplay 咗呢個 男 B 無能男座無能大座死啊！我已經唔記得佢叫咩名啦，鋼鍊嗰個即係鹽之鍊金術師 豆仔我都話 唔係鹽 喎大座。 我咪净系记得无能大佐，唔记得叫咩名啦，唔好意思啊。 叫无能大佐得啦。 总之呢个系票选结果嚟嘅，咁佢咧就因为考虑到人嘅问题，因为呢条友仔本身，如果大家有少少留意嘅台湾新闻咧，阿黄国昌本身就自带传媒嘅，系自己本身去到边度都会有一扎传媒跟住佢嘅。咁因为佢有新闻风头等啦，咁佢知道如果佢入场嘅话，其实好 Q 麻烦嘅。咁佢同大会有商量过咁啊，咁佢最后就佢哋決定就係、是其實離會場有少少距離嘅一個馬路上面做宣傳，咁當然都係事實嚟嘅，因為講緊太繁忙嘅道路咧，因為佢做嘅係呢個聯署宣傳啊，太繁忙嘅道路啲人係唔會停喺度同落嚟做聯署，即係簽名啊，你要佢唔係純粹簽名活動，因為個聯署係有效嘅，即係你要超過某個數，咁啊聯署成立之後咧，最後就會經過呢個公投法。 真係會變成一個佢哋現象一個好似係冇略出嚟嘅，不過有時係會有咗出嚟，即係嗰啲咩你覺得你是否認為呢個應該用呢個台北名義參加台灣為全名參加奧運，其中一個公投係咁嘅。咁啊，其實我其他我唔記得咗啦，因為我唔係好熟。咁就咁佢又去做宣傳啦嚇。咁結果咧就係咧其實就冇好影響到個大會嘅，不過就你點樣做都有人阻，有人鬧啦，唔緊要。即係其實佢影響最大影響大會就係乜嘢咧？你無能大助去到做乜嘢啦？第一樣就係落雨，落狗屎，即係佢連呢個落雨天係無能呢樣嘢都重現埋。只馬地，即係咁，其實咁最後就件事就唔計呢樣啦，唔計佢哋雨籃呢樣嘢咧，咁其實冇乜嘢，最後件事冇事終結嘅。咁其實佢 cosplay 個大作都做得其實幾靚，件衫啊、造型啊嗰啲嘢都做得幾靚，佢都有做下功課，啲點啊，佢都識擺下 pose， 識擺啱 pose， 你知啦嚇呢啲嘢。你特，因為佢本人係冇睇嘅。冇睇過降臨嘅之前冇睇過，佢後尾好似有睇過一下，咁係啲，因為佢個呢個角色揀呢個角色純粹係票選票翻嚟嘅，即係啲大家啲票選啦。佢揀斯德 T， 你都知佢打係打咩人啦，都係以婦女為主要對象，咁最後揀咗阿無能大佐啦嚇，同埋就嗰日就因為斯德 T 就落雨落到冚冚聲啊，咁其實都搞到都起咁瀨氣，就因為落雨關係，就唔係黃國昌嘅關係。咁啊不過我就見喺網上喺 Twitter， 應該唔係 Twitter， 好似撲浪度見到嘅，就見到有張係我唔識㗎啦，因為平成拉打呢啲嘢就唔關我事嘅，有一對雨中決鬥嘅場面，豪雨中決鬥喺原作故事入面啦，完全重現翻兩條友仔喺度打。OK 個人啦，咁啊少少花邊啦。 即係我對佢，即係反而我知道嘅就係佢同某個 cosplayer 實在太似嘅。 好啊，咁啊呢單就後邊嘅事啦，有另即係事後就有人嚟嚟講另一單就係、是、有日本，應該日本個 cosplayer 嚟嘅， Enako 係cosplay 男 B 嘅高雄 愛當 係高雄 愛當 是但啦嚇，我唔係好熟。即係冷 B 真係唔熟， 即係每次掃黃都有佢，總之記得依個人啦。 OK 咁跟住就結果就係、是大家又話呢、這個唔似黃國昌嘅， 跟住我就啊， 即係大家我只能慶幸就係、是、其實我識黃國昌呢個人，但我唔識佢長什麼樣子，所以大家喺度冤家鬼叫嗰陣時候，我係冇事嘅。即係因為即係有就情況有啲似當年呢個霧島嘅情況嘅啫，我哋有霧島總統咁樣嘅情況嘅啫，霧島嗰下我就拉曬嘢嘅，即係咁我真係唔知點解啲人就即係係做到咁啊你唔緊你就因為你唔識黃國昌，你唔會認得佢個樣噶嘛，唔緊要嘅。咁啊，少少呢個國際新聞啦，我哋啊，依然係接下來咧，係咪國際新聞就依然係咧鄰國事務啦？輪到呢個鄰國事務， 唔係宇宙係事務咩？ 睇你點睇啦？呢個北面經濟強國啊，呢個嘅事務啦。 我每一集都有噶啦，呢、這個係、 我哋呢個 IF 先講我哋本地相關的，我哋 IFC 咧有人跳樓啊，咁啊呢個 IFC 我個企業原因係乜嘢咧？呢、這個相傳嚟嘅，先講相傳嚟嘅啫，大家講到好行啊。 即係然後依幾日接連係有啲企跳啊，或者喺其他地方跳樓嘅新聞。 即係因為係點講？我有少少係穿著富貴嘅，不過即係係唔係就由得佢啦嚇。咁啊係講緊呢個講騰訊就呢、這個由呢、這個好似400+跌到落翻320+。 係啊，騰訊閪冧埋自己，即係要呢個形容詞。 騰訊撲街本來就唔同 ACG 唔太差啦，不過原因係乜嘢？就係因為 ACG 相關嘅。就據說啦，呢、這個大陸就我唔知咩文化部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總之就管創作嗰邊嘅嗰、那個部門就 開文化開佢刀 停唔係開佢刀，係停止所有記住所有新遊戲嘅批核，因為有喺大陸係出嘅 game 要批核嘅。我當年俾佢玩過，都玩俾玩透透啊。咁佢停止出任何佢停止批核新 game， 即是代表住。靠遊戲揾食嘅公司會全部撲曬街， 咁我諗，當然啦嚇，唔止佢一，唔止騰訊一間嘅問題就係騰訊以我的公司，大家呼呼緊 care 啦，即係由香港網絡買嘅個股票，咁啊講緊係因為咁，包括呢個 Monhun 嘅大陸版 Monhun Work 啊， 我係 Monhun 停咗啊， 就要因此而下架，咁就兼且因為復牌無期，因為重開無期，佢只係開咗條綠色通道。即是話好似唔知一定兩個月之內可以免批核俾你出住只 game 出先，事後都要補批核嘅。問題就係、是、你又唔批，咁你點樣邊度嚟可以補批核咧？咁即係講緊呢兩個月，咁個營運就暫時係冇事嘅。問題過完呢兩個月，大家係擔心啦。咁另一方面就係講緊騰訊本身個業績咧，就升得唔夠快，係升得唔夠快啊！佢升咗兩成嘅業績係。佢個盈利升咗兩成㗎，問題就係之前嗰間係一路都係升緊四五成嘅，咁佢個盈利就增長放慢，個經即係用翻啲整個叫法就係增長放慢，咁結果咧就再加埋個市場憂慮佢個咩啲嘅市佔率啦，比其他類型唔關 ACG 事㗎，好似其中一個抖音啦嚇，即係其實嗰啲新興網絡平台啊搶咗佢啲時間。咁你搶網絡時間，咁話時間先係最大嘅成本嚟，唔係最大嘅市場嚟嘅，即係你可以佔用到觀眾幾多時間，先係最重，係對呢啲電商嚟講先最緊要啊嘛。咁佢就佢就因為種種呢幾種原因夾擊之下咧，咁佢股價由400幾夾咗落300幾，咁我哋 IFS 之後幾多幾件喺度蠢蠢欲動啦，就咁啊，大概係咁樣啦嚇。咁其實就咁，同埋咧就係唔止騰訊咁大鑊嘅，咁就成個大陸其實如果短期內，即係話應該係即係話呢兩個月啦嚇，即係咁啊，佢個寬限期之內都仲未重新審批嘅話咧，其實大陸個遊戲市場可能俾佢一招一下打沉嘅。喺之前講緊規管啊乜乜七七咧，都係驚佢縮細嘅啫嘛。但係如果嗰個係佢唔俾你批新 game 嘅話咧，係真係收皮嘅，真係可以做收到皮嘅。因為佢唔俾阿爺就係惡到咁嘅地步，你大家喺大陸做生意，你有知有呢個風險存在。我就翹埋雙手，翹埋只腳，喺度睇班友仔點死嘅啫。我就咁嘅食沙生嘅，因為我一開始就已經講緊因為我係受害者，我曾經係受害者，俾佢哋斬馬，我哋馬交飯，俾佢足足前咗前後連埋，如果連埋個公司申請，前咗佢三個月接近。俾佢哋班有關部門搞咗三個月，之後先只 game 先出得到，係幾麻煩下嘅。咁啊唔緊要啦嚇。咁啊有人提到一樣嘢，就其實唔關事嘅，我有澄清下。就我哋更新曬少少嘅進度，之前一路都提到嘅呢個我都係唔識個英文嘅點讀嘅《暗影之師》 嘅 係啦個轉移版本嘅問題。咁啊佢就講緊。佢原定係8月15日，即係會港澳版會轉移去大陸版，而且與此同時會會佢話佢係話會 ban IP 嘅。咁我今朝仲玩緊，仲係正正常常玩嘅，咁啊冇任何反應。咁啊有啲唔熟書嘅咧，就以為話會唔會關呢單嘢事，因為大陸版停止，因為大陸版停止批核、所以乜乜七七。咁啊，將兩件毫無關係嘅嘢連埋咗一齊，咁我少少澄清一下啦嚇，因為呢個説法都好似頗為多人去講係呢樣嘢，咁啊， 特別牽強嘅啫，以下 其實唔關事嘅，因為好簡單啊，知唔知？因為影之師即係大陸版嘅 Solaris 係幾時運行咧？四月，今年嘅四月，神早就出緊啦只 game， 係講緊8月15日，純粹係港澳版本，好似去大陸啫，佢之前只 game 已經運行緊嘅啦。就所以佢就算你又有啲咩影響新停止新嘅係唔關佢舊 game 事。 即係你個遊戲監管機制，佢講緊就算依家佢要重新去建立一樣嘢，但係對於已經存在咗嘅嘢個影響力其實係冇咁大。 係最少佢目前呢一刻係淨係影響新批核遊戲，咁咪唔關事咯。 即係你最多你話可能遊戲嘅部分內有影響，但係你話會。關乎 IP 啲嘢咧，我諗就唔係好關事。 所以佢唔封 IP 咧，我覺得有兩最可，我覺得最大可能就係嗰個巨氣輕輕放下，咁大大聲講俾人聽就唔得嘅。不過就 咁我唔封你 IP 或者封漏咗你，封漏咗你 IP， 咁大家唔会咁大声啊嘛，大家识做啊嘛呢啲嘢系咪？即系当然啦，你可以话诶、哎，我不屑咁样你咁样施舍俾你，咁你嘅事啦吓。总之我觉得可能就系高高举起，咁有人嘈，佢嘅冷处理冷处理完之后就系轻轻放下。我喺港台版嘅 App Store 啊嗰啲嘢下架，不过你搵到啦，搵到嚟日本，你总之你连得到我条线，我又唔 ban 你，咁你吹咩？即可能是这样吓，亦或可能是佢实际上佢唔系准时当日就去 ban IP， 可能再迟少少，再向后褪多少少先头先 ban， 咁我唔知道。总之现在呢一刻就仲玩得到嘅，我哋 就即系第一日，即系关乎第一个原因就系我哋当初录音嘅时候都有提到，就系个合约签嘅时候可能会有呢啲位置，即系佢冇签得好死，所以佢仲有机会走赚。 因为 ban IP 其实冇办法好死，永远会有漏啊！咁佢我漏洞再多啲，你吹我，话唔定有人其实已经被人 ban 到咧，我唔知啊。总之我玩到，我用 HKBN 玩到嘅，就咁简单。 即系关乎第二点，就可能我哋要多啲时间去观察。 都有少少关系嘅，可能啊，我唔系好 sure 啊，因为HKBN 嘅条出海线系走大陆线嘅，系走大陆过欧洲嘅，就我唔知关唔关事，可能。我唔係好 sure 啊，可能和記可能嗰啲俾人 ban 咗，我唔出奇噶。我唔 sure 啊，我唔信呢個純粹係提供一個可能性啫。話個當講多個可能性，可能係因為以前 Nico 啊，唔係呢個 Bilibili 啊、土豆啊嗰類ban 香港 IP 啦。有時我用 HVN 嚟上到嘅，即係咁嘅情況。我唔 sure 啊。我真係唔熟啊！總之我只能話你聽，我現在呢一刻上到啫。 即係歡迎，即係各位聽眾都可以，即係如果有玩嘅都可以試一試，即係可唔可以 login 到玩到？ 反正我都係開 VPN 噶啦，因為即係我話開都開慣咗，咁啊 都唔止一隻係開 VPN 打啦。 仲有一隻要開 VPN 打，而家就可以唔使開了啊！咁就呢個籃球咧，呢個終於玩二，終於二期。 即系 所谓的二期啦，老实讲， 现代化啦佢。 佢嘅二期，我真系吹 Q 佢涨，真系。即系佢喺呢个八月十五号，系咪十五号啊？我都唔系好 sure 啊。 琴日啦，琴日啦。 即系好简单嘅啫。你记唔记得录音放上系几时啊？ 八月十五号咯。 八月十五号咯。即系呢个，因为佢系八月十五号关税法。整兩日十七號開水化，雖然佢個開水化就你知啦，咁大單嘢，咁大人更新，佢由呢個 first 版本直接跳咗去呢個 HTML 5版本，咁佢咁 Q 大型啦，更新梗係佢先停咗兩日啦，然後再延遲咗少少嘅，不過唔緊要。 咁大型嘅，你正常係冚住重連級數嘅話係要噶啦，呢時候。 個 letter 就係、是，我唔知佢故意啊定係咁巧嘅啫，個 letter 就係佢一期完結嗰日。就是肉音放送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特登的，即係總之就係、是，所以好好記啊！八月十五號， 肉音放送日本戰敗嗰日名字超和天王宣布日本投降嘅， 係啊，就係、是、嗰、 那個，所以日本叫肉音放送， 係啦、啊，即係就咁話呢個理論上日本人最承認嘅終戰嗰一日，啊、就係、是、呢一日。就反而唔係簽投降嗰日嘅， 係以足音放送做一個重點嘅。 咁啊唔知係咪特登㗎啦，反正都睇下冇啲時間。 我覺得純粹意外嘅嘢。 我啦特登，反正都係嗰、那個係應該係都係差唔多嗰個時間要做嘅咯，咁咪揀嗰日咯。咁啊咁啊佢換開 HTML 五，咁啊畫面就大咗啲，個解像度啊。因為原本個 first 個解像度有限嘅，咁據聞就同一部機行都流暢咗少少嘅。雖然就其實 HTML 唔係萬能解嚟嘅，咁就其實要慢起嚟都係依樣會慢，但係就相對嚟講咁就咯，即係 first 嗰度應該其實呢個年代咧，仲用緊 first 嚟開 game 咧，其實真係好如果你細 game 仲好少少，你咁 Q 大型嘅咧，其實係好戇居嘅事。因為 first 講緊2020年就同你講緊終止支援咯，你而家都2018年啦，即係剩唔係剩翻好多時間，咁佢搬咗過去，咁但係其實冇乜嘢，就係、是、純粹搬咗過去，順便就有啲關卡重置咗，因為個關卡都執咗少少，咁啊啲一排三啊嗰啲家嘢就冇咁大鑊，啲咁啊係咁多咯，即係 同埋高清咗。 咪高清咗咯，顺流畅咗少少。 不过而家先啦，我而家因为而家仲而家系一样，而家仲使唔使用 VPN 连线玩啊？ 都重要。 虽然理论上系需要嘅，但系你用 Android 啊嗰啲咪唔需要咯。你而家 Android、Swift 仲有iOS 都已经上咗，都已经系上到噶啦。PS4 仲有，因为佢用 HDR 5嘅啫嘛，其实。 不算啦，已经玩太迟啦，已经超 lag 啦。即系过咁耐啦，都开始。 咁我又唔话，我唔系好信佢而家呢个时候有新玩家，不过顺便睇睇咁解啫。 OK 啦，仲有冇咩嘢？ 差唔多啦，咁就 差唔多啦。咁新闻唔系太多嘢讲， 呢两个礼拜好，其实系算系相对比较静嘅。即系除咗个几单星欧嘢之外咧，系相对比较静。 日本都静啦，日本冇乜都冇乜大。 咁啲剧以外都好静咯。 咁啲剧可以大镬嘢去晒咁啲剧嗰度啊嘛，唔系所有热门新闻去晒咁啲剧嗰度。 注意力去晒嗰边。 咁就系啦。 即系我要公布都唔会拣呢日啦，大佬。虽然呢个男仆咧就系撞到啊。 同埋係又就係 F 又係 FGO 三週年嘅大又係慶祝活動咯，咩依咁嘅嘢年都係噶啦，冇 其實都係 CM 嚟嘅。 好啦，咁啊， 好啊，咁今個咁一集到此為止啦。咁下兩個禮拜，應睇下下兩個禮拜應該都差唔多係九月噶啦，睇下到時咩新嘢啦。好，下兩個禮拜好似係咪有 CW 啊？有冇啊？ 嗯， 係 啊 ，CW 咯 ，CW。 OK， 咁 CW 睇下咩再講啦。好，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